论对管治团队只有破坏冇好处，更加会造成分化同埋矛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呢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的录音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里面有好多嘅歌词，我会特别有好多成长嘅画面啊，全部都出晒嚟。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女人、 男人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 Art Options 的女人节男人是2021，制造香港就会分成男篇和女篇，各有三个作品，分别由演员、设计师到执行舞台监督，都是清一色一个性别，完美呈现男女各自的视点。就请总策划陈桂芬先介绍下女篇的作品先。 咁我哋今次有形体啦，咁就有一个咧改编一个日本嘅作品啦，将佢转化成一个香港女性点样睇呢一件事咁。咁系关于创作嘅搞笑嘅过程嘅咁。咁另外一段咧就系讲佢哋三代女性嘅传统。被原生家庭影响，咁到今时今日我哋香港嘅女性有冇受影响呢？咁第三段呢都系去返女性嘅本身，其实两性之间女性点样去睇同男性嘅相处呢？ 男篇嘅演出入面，陈桂芬话有样新尝试。 男子篇嗰边呢，就我自己都期待嘅，就系会有魔术师参与演出。咁佢会透过一个魔术或者一啲嘅魔术呢去睇到佢身边嘅事物啊同埋人物嘅有趣嘅地方。咁即係话佢将魔术同戏剧呢係将佢联系咗嘅咁。咁有一段呢就係讲入伍啦，咁即係一个男士去面对50关口嘅时候佢点样睇自己啦。咁有一个呢就係、疫情，一个专业演员呢就冇公开喎，咁佢究竟点样去求生存呢？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嚟嘅。 11月4日至7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匣剧场， 女人节、 男人士 制造香港，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现在开始。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利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拼百年光，泪下抹光，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

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到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凝像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汗，幸运不稀罕，热爱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爱风雨伤，不会天天到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但愿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凝着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汗，行为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二台万岁，二台加油。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van 欧、殷瑞强。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咧有一个时段咧叫做青春交响曲，就系咧喺每一日嘅晏昼咧有两个钟头咧，大家咧就所有嘅 DJ， 所有嘅同事咧都会每人参与一个节目，咁就成为咗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招牌节目。咁但系后来咧仲更加劲，因为咧除咗广播之外咧，我哋仲将呢个青春交响曲咧变成青春交响曲之夜啊！之夜即系夜晚咧，出到去全香港九龙新界十八区嗰度咧，落区演唱啊，又有表演啦吓，多数都系唱歌啦。咁因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主理噶嘛，我咧就当其时嘅一脚踢咯，又系司仪啦吓，又系歌手啦，甚至有时维持秩序都系我噶，唔系讲笑。唔系啩？系噶，因为我哋咧唔会有一大班人跟住我哋啦，我哋亦都冇 security， 请唔起。于是乎咧，譬如有时监制系伍嘉廉啦，吓，有时系李在堂啦，咁啊跟住咧，我就会同邓凯林啊，吓，咁佢哋咧就一齐咧就做 MC， 吓，就做埋主持。当然每一次咧有唔同嘅歌手出现，好好玩，好 happy 嘅。虽然咧有时大热天时咧就辛苦啲，冬天嘅时候咧就冻到雪雪声，但系我哋落去每一区嗰度咧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当地当区嘅市民，真系好融合。所以我哋嘅 Radio 2真系亲民之余咧，就得到大家嘅支持，多谢多谢晒。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令你心畅，永不拉窗帘，全日看见光亮。 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发动开心的节奏，和你的身心笑着拥。 都搬了屋，听歌两听，点 喐得两喐，突然觉得灰色的圆曲都伴了我，听多两听，突然觉得心中的笑声不可约束。用极多花样，爱用极多方向，像放烟花，发光闪闪闪，其实与你相像。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发动开心的节奏，和你听心心笑着。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发动开心的节奏，和你听。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啱，今日咧，我哋咧真系二台嘅 DJ 啦，我哋不同年代嘅朋友咧都聚在一堂啦，一齐庆祝二台十八廿二就系四十岁生日啦。 啊，四十岁噶啦， 系啊系啊。 诶、啊，仲谂起即系当年咧，我哋即系已经系做紧青春交响曲噶啦，做咗几年之后咧，突然间咧，吴石辉就话：，诶，我哋而家个新二台同阿张文生咧嚟同我哋倾啊，啊，你咧就。做朝头早啦咁样，咦几好喎、啊！朝头早我以为做同阿淑梅做神光第一线添，啊嗰阵都未有吓， 做 Albert 欧瑞强， 最屘做咗 Albert 欧瑞强啦，就开真系开台节目嚟嘅， 系啊，但真系好正。 星期一至星期五朝头早九点至到十一点， 系啊，差唔多近十一点嘅时候就有 Summer Lovers， 哦又有啊， 读信系呢个咧好迷啊，我成日都听 嘅。而家你嗰个节目咧，美联香港都有， 都 唔好话讲差，而家你嗰啲好感动嘅，我成日都有听嘅， 系都读信。 仲有咧嗰啲我Doctor Lam。嗰啲都有 啦， 即係嗰陣係玩嘅。咁 嗰時係扮阿 Lam 啦。 我哋邊個玩咧？你知唔知我咧就成日同邊個一齊扮咧？佢又扮得好似，我又扮得好似。 羅浩佳、 伍嘉廉啦、啊， 伍嘉廉都有啲似羅浩佳啊。不如我哋請阿伍嘉廉上嚟啦。再加埋就係淑梅姐，淑梅姐。 啊， 新哥張文生， 張文生，我哋請坐啦，請坐， 影坐， 係 好。 有 冇中间啦？ 有冇分诶？ 大佬啦，冇啊！大佬咧就坐喺坐， 靓女坐中间， 靓女坐中间，靓女坐中间。 咁我行开啲先。 有分辈份嘅，德高望重。 唔系啊，姐仲未又要服侍住啊张文生嘅，黐住晒。 而家佢犀利好多喎。 点解 啊？以前咧就好似话上司咁，人哋话：，张文生个老婆啊，依家你系边个啊？我系车淑梅个老公啊！ 呢啲咪风水轮流转啊？ 风吹咗咁多嘢， 张文生而家喺社会上面好出名噶，佢叫做车文生啊嘛。 文生 ，OK，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不过最劲咧就系喺淑梅教你跳定，你叫教淑梅跳健康舞啊？ 咦，你又知道系咪？ 梗系知啦， 睇大家有睇。 张文生跳舞啊，全城震动啦，简直。 而家个个都跟住学啦， 真系惨 啦。 跳到真系唔知咩跳咩嘢。 你今日上嚟讲嚟讲二台噶。 咁啊，梗係啦！你由頭到尾都有你份㗎啦，因為二台咧你有份創作啦。 冇咗你點得 咧？張明生，你講先啦。對於二台四十年啦， 嗱咁咧，我諗大家睇到後面好多啲相係咪啊？ 係啊， 係喎。 Eric 啊， 有曬你喺度。 我哋可以由相開始，應該咧喺嗰張啊。 呢張係最早， 呢張應該係最早啊。 哦，呢張我視佢為咧係埋班之相。 埋班。呢張應該係七十。年代尾八年代初，大家都知道咧，二台咧其實嘅前身咧就係超英監曲，就係我哋當時啊朱培慶咧， 係 喺 一台搬 到1974年， 係 10月21日啊，我連日子都記得。咁當時超英監曲咧就可以話係當時嘅即係全城嘅一個好震動嘅一個青年人嘅節目， 冇錯， 佢話自己沙塵啦，係嘛？當然對面街都有啲年輕人節目嘅，咁可以話咧，二台嘅誕生嘅前身同埋班底咧，就由青春交響曲開始啦。 係啦，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Elda 邱瑞強。 自从40年前开始咗全新嘅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咧，我哋就24小时不停广播啦，包括通宵。通宵咧，我哋有一个经典嘅名牌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就冇做过，不过咧我经常都听嘅。咁喺嗰阵子咧，几十年前咧，曾经有一段日子咧就系话，我哋听 Radio 2咧最中意听歌嘅，听音乐嘅。唔該啲 DJ 呢唔好讲咁多嘢得唔得啊，唔好口水多过茶啦。呢一个呢就俾人哋揶揄嘅，经常讲嘅口水多过茶。咁可能呢有啲 DJ 就兴奋㗎嘛，同埋有啲对讲㗎嘛。但係呢啲人就话我鍾意听多啲歌啊咁。 咁当然有一撮嘅听众系咁样谂。咁于是乎咧，就有一晚咧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就有位男嘅主持咧就做咗一个精彩嘅连播啦。咁呢个连播咧就系话一只歌，又一只歌，再复一只歌，再唔停又有第四只歌、第五只、第六只，喺歌与歌之间咧一路都冇讲嘢。咦，咪就好似嗰啲外国嗰啲音乐电台一样。咦，即刻有人话。咦，这个非常精彩啊，吓唔讲嘢一路听靓歌，真係冇得顶，伴住我瞓，通宵节目㗎嘛，使乜讲嘢啫。不过原来呢，其实嗰个 DJ 呢真係唔好意思啦，嗰日工作太攰，瞓着咗，自己都唔知，不过去到最后呢穿煲啦，因为去到尾听到个唱针咔咔咔咔咔，咁自此之后个个通宵节目嘅同事都各出奇谋，唔俾自己瞌眼瞓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渐长，莫云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与繁星琴弦轻，朗月仍伴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云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缓缓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与繁星琴弦轻，朗月仍伴眼前，我独陪伴你到天晓，莫云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晚上有大批市民前往中环兰桂坊一带庆祝万圣节，不少人戴上魔鬼头饰或者是扮演电影和电视剧的角色，亦都有小朋友打扮成卡通造型。有市民说原本不想住到兰桂坊，但是朋友借出一套的造型戏服，于是改变主意，又说穿着戏服之后有点热，但认为参与万圣节活动亦都是值得。亦都有市民认为兰桂坊气氛热闹，虽然有限聚令和疫苗气泡等的防疫措施，但是都不影响气氛。警方在兰桂坊一带实施人潮管制措施，现场的警员戒备和指示市民进出兰桂坊的路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听日公布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相信仍然不错，但基于上半年经济反弹速度远较预期强劲，加上比较基数较高，预料第三季经济的按年增幅应该会低过上半年。陈茂波在网志说，环球经济增长有见顶回落迹象，香港出口的增速预料将会放缓，本地就业和收入情况改善，加上消费券计划效应，预计今年全年的实际增长数字应该会接近 5.5% 至 6.5% 的预测区间的上限，但不能够忽略包括变种病毒和不少主要经济体出现供应樽颈等的风险。他又说，希望尽快推进和内地恢复人员的正常往来，为香港的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支持动力。他说能够和内地免检疫通关，对维持本港枢纽地位非常重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解密版报告，发言人汪文斌指出，方言重复1000次仍然是方言，报告无论发布几多次，炮制几多版本，都改变不到政治报告和虚假报告的性质，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他说病毒溯源是一个严重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亦都是只能够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问题政治化的铁证。汪文斌表示，美方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只能够进一步损害全球溯源科学合作，进一步破坏国际抗疫合作，带来更多的生命损失。他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对外甩锅推责，停止政治操弄和停止攻击抹黑中国。西班牙奔牛节活动发生致命意外，一名男子被公牛袭击之后死亡，是当地今年夏天放宽防疫限制复办活动之后的首宗死亡个案。事发在东部小镇翁达，当地星期六举行活动期间，一名55岁男子被公牛多番袭击，其他参加者尝试引走公牛，但是不成功。男子的头部和大腿受伤，送院之后不治。大会事后取消当日余下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全新制作电视节目，考验一班同学的学术知识、国情、常识等等，你敢接受挑战吗？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我是马俊伟。 各位中一到中三的同学仔，如果你都想参加知情识趣31的话，记得同你的老师讲，快啲叫学校报名啦！ 想知报名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立即登上 tv.rthk.hk。截止日期11月5日。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仲有其他工作㗎喎。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返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收嘅，佢就係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Kitty，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啊。 阿欧，我知啊，小白可以点呢 ？Barbie 着多件衫咪得咯。 唔好淨係记住自己， 如果身边有啲老友记， 记得提提佢哋。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係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本地独立乐队 The Hearst， 星期一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探寻建筑工程的奇迹为主线，探秘新地标背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及中国创造的奇迹。艰苦的高空作业，令人惊叹的造桥技术一一呈现。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九号及十一月一号一连六集，大国建造，晚上十点至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大家认唔认得晒？ 我 认 得，我 认 得， 逐个 数啦。 李志刚， 吴石辉，系咪可以咁样坐 panel 嘅咩？咁我哋， 你知唔知道嗰日影相咧，大家就压咗个位，咁啊跟住咧，个吴石辉同埋张文新两个就企喺度啦吓，指挥晒我哋之后，吓、啊、我哋应该坐边度？跟住两个 都 系同一时间飞身上咗台嗰度啊！ 哦， 所以呢张相真系几怪。仲有伍嘉廉咧，你又 伍嘉廉喺最后边， 伍嘉廉喺呢度， 知唔知点解？ 喂，考下 Eric 啊 ，Eric， 你考下啲名啊，考下 Eric 嘅译先。 呢度所有全部都認識㗎啦， 有 好多都仲有 左邊啦，齊音嘅 由左邊開始介紹呢、這個香港電台第二台之父，真係 係啦，係佢發明嘅 石輝啦， 石輝 跟住咧 開台台長 呢、這個靚仔 呢、這個就車文新啦，唔係張文新啦， 唔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繼父啦， 繼父 金曲之父，金曲之父， 跟住咧就係、是。邓海 海林啦， 当初啦， 隔篱戴住嗰阵时都几兴眼镜，就即系有啲 阴阴阴色嘅。 呢一位咧就叫做谭伟华， 系啊， 咖啡茶。 咁啊，谭伟华 系， 系啊， 朝朝早讲声早晨， 谭伟华咖啡茶嗰个节目叫做 系。咁啊， 呢个 梗系我啦， 好有型啊！ 喂，你讲下你自己曾经主持过咩节目啊？哇，真系太 多。我最早主持嘅就系叫做《黄昏的旋律》， 冇错啦， 出喺二台。 Eric 有冇做過？ 我嘅 favorite 之前仲有做過， 燭光鞋， 燭光鞋又有， 係啦，燭光鞋。 咁啊，跟住下邊呢一位咧就係 陳陳遠芬， 遠芬啊，咦，係你嘅， 係我嘅大姨， 大姨啊，係 大姨太太嘅姐姐， 娶咗佢個妹。 系啊系啊， 佢有几多个妹啊？你娶咗几多个？ 有三个妹嘅， 哦， 我娶咗一个， 我 娶咗一 个， 我娶咗一个，唔好意思， 咦，呢个咁似埃及妖后嘅， 咦，犀利啊！哇，喺嗰阵真 系，呢个就系。 呢、這個就係、是、 哇，真 係、 啊、 哇，即係真係而家似即係 TVB 而家最而家嗰個女仔最 hit 嗰個叫咩 名？嗰、那個唔係，仲要剪剪短啲添。 芝芝啊， 葉明熙 ，葉明熙啊， 佢都係宋梅啊嘛。 嗰陣時宋梅都係十六歲到啦，十七歲啦應該。 係咪啊？ 但係葉明熙一年咧， 喂，隔離嗰個認唔認得先？ 梗係認得啦，我師姐。 隔離呢一個係我同學， 佢同學我師姐。 我哋一齊入香港電台做呢一個燭光下。 麥之華， 我係135佢係24。係 啊，我做青春監獄之前咧，就係喺燭光下嗰度訓練出嚟嘅，即係第一次自己主持節目，自己 one man operation， 自己播碟。就是每個黃昏一個禮拜做兩次至三次燭光，就是跟住 係啦，你師傅嚟嘅喎， 佢 係 我師傅，唔係佢係我啲師姐嚟㗎啦，佢教我做。 OK， 啊，隔離呢個咁靚仔嘅， 唔使講啦，香芋味啊， 我爭啲同阿陳百強有得揮，爭啲啦嗰陣。不過咧，即係諗下都係唔掂啊，我都係做 DJ 好啲，因為佢係做即係嗰啲歌手，我冇得揮。再見到張國榮，唉，冇得玩啊，直情玩完。 Albert 嗱，你記唔記得？你早年嗰陣時候咧，就誒喺青春監曲啦。 係啊， 而家大家都知道你係民歌王子啦， 仲 係 王子啊， 多謝皇帝啦。 皇帝唔好啊，如果你升升下，升上神台 啊。 但係其實 Eric 記唔記得啊？青春監嗰時候咧，我哋有個特色就係點咧？即係坦白講，就係每一個 DJ 咧都有自己嘅風格嘅。有自己嘅即係嗰個可以話 範疇 走嘅節目嗰條路線。譬如我啊。多數係中文歌啦，有啲就係 talk show 啦，有啲係 英文歌啦， 佢係懷國金曲啦。 我哋玩遊戲嘅。 當時咧，唔單止係阿歐瑞強係即係負責呢個民歌噶，之前仲有一個叫做車文旭， 又係姓車嘅。你大佬啊？ 本來咧車文旭咧 就係被即係話 assign 即係去負責係民歌嗰方面嘅，佢做咗一個叫做。土佬好似土佬歌集定係你喎？土佬歌集 係民歌嚟 嘅，所以有兩個嘅，所以你 有樣睇啦。土佬歌 你記唔記得有個車文旭啊？都係播民歌嘅， 咁但係當然有 佢。系啦， 系吴世辉个同学嚟。 喂，星期日下昼三点 钟。系啊，我哋当年咧，即系呢个系我哋新二台开嘅时间咧，就第一张相咁制啦。 系啊， 我哋嗰阵时好有型噶，就呢件系制服嚟噶。 咦系，全部都 系 有个 logo 嘅。 喂，如果我嗰件咧，比阿淑梅着就正啦。你低字低胸， 哇， 真 系 露 骨 喺度， 犀利啊，几 sexy。 不过呢张相大家要留意个钟。 吓，系 几点钟？你知唔知 道？哇！七點幾仲要影相啊！真係 七點幾先至啱啱開始工作。 喂，嗰陣時我哋冇分放工㗎。 點解話七點幾上 晝？分七點幾啊？ 知唔知咩？我要講留意呢個 同事啊，或者係電視機收機旁邊嘅人，我哋邊度有 新工？我哋邊有時間分嘅？ 冇㗎。 我仲記得咧，即係我哋夜晚十一點鐘、十二點鐘到咧。即係當然做完曬節目，我哋好多時候出去食飯嘅 嚇。係啊， 食完飯咧，跟住吳石輝翻嚟，唔得，錄吹啦。快啲翻嚟，咁然之後我哋就一班人翻曬去啊 C3B 呢度，然後錄咧就錄到點幾兩點鐘。 你有冇睡袋嘅？ 唔使翻屋企。 我哋嗰陣時有睡袋嘅，你知唔知我帶定個睡袋咧？除咗頭先你講嗰啲咩司機咧，就上面一影室咧有睡袋嘅，就我哋隨時瞓覺嘅。第二幅相咧，我想帶大家嚟呢幅好唔好啊？ 喂，呢個 呢幅又係直情係 中環 指呢個二台啦。 係，而家 呢個應該一去咧就去到應該85、86年。 系，你谂下嗰时巴唔巴闭啊？ 一个咁鬼简单嘅二台咧，可以霸晒成条遮打道 啊！不过呢张相咧， 我哋成条咧，即系遮打道啱啱你喺天星码头出嚟嘅时候咧，我哋成条马路霸晒，就系为咗一个二台嘅节目宣传咋。不过嗰时已经二台开咗张噶啦，因为二台系1981年嘅一个夏天咧，开始即系用新二台呢个名。 系 咁啊！呢個咧就差唔多，我哋每年都轉一次節目。哇！每一次轉節目咧， 86年度都 幾大陣仗。 有咩人啊？喂 ，Albert， 你 哇呢度 你輪到你 犀利啦！嗰次我哋 有勁敵喎，陳百強喎， 有陳百強喺度啦， 中間喎， 後來冇咗勁敵，後來冇得發，即企前喺中間，有關正傑啦，有張學友啦，有 Uncle Ray 同埋顧家輝啦，有鐘鎮同阿 B 啦， 一派啦，我見到 有周慧敏啦， 周慧敏 冇錯， 嗰集就陳漢斯啦， 係啦，呢啲係我哋全部嘅同。是啦，阿梁繼章都喺度啊！ 哇，你睇魏炳龍同夏妙妍， 係魏炳龍夏妙妍啊， 張偉健 啊， 張偉健喺度， 張偉健 係 啊，冇錯， 咁啊林憶蓮嚟噶，林憶蓮嚟噶， 就係新歌啊！你呢張相咧又唔夠歪，我記得我企一邊，你企一邊，就唔見咗佢兩個， 淑梅隔離啦，淑梅隔離， 因為我嗰陣時咧，你知啊，做半高層咧要做埋 要 做 FM 嘅，跟住做埋 FM， 我哋要拉住個環。 喂，等住先，有 FM 喺度。

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 这首歌一唱就唱了接40年，多谢顾家辉作的歌给我啦，但是最重要就是多谢二台所有的同事一起成长，一起勉励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互礼同互勉。共你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跌都不隔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lda 邱瑞强。 Hey, 大家有没有听过二千岭歌再重聚啊？其实眨下眼做了差不多22年时间，以一个星期日的节目客串的节目一做做了22年，我自己都觉得是匪夷所思、究竟二千岭歌再重聚是怎样开始的呢？话说呢，是1999年因为要迎接这个千禧年的来临呢，当时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的台长呢就是吴石辉就打电话俾我，喂，翻嚟做一个节目，为迎接千禧年啦、啊，咁样，我话好啊，不过咧就真系我都工作好忙啊，我就做3个月啦，个节目点样由我谂啦，我慢慢谂咗咧就话俾你听啦，咁样，于是乎咧就谂咗，我自己播歌都播咗咁耐咯，不如揾个唱歌节目啊。但系唱歌节目咧，又冇咩大 band， 要好多钱噶嘛，好多人手，好多物力噶嘛。咁不如咧，我自己揸住个吉他喺个咪前边，求其揾个咪俾我得噶啦。咁我就一路唱一路讲，咁就做咗呢个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点解叫二千靓歌呢？头先讲过啦，千禧年啊嘛，二千年啊嘛，同埋我谂我唱够2000只，最多唱到2000只啫，咁咪开始退休咯，咁样。於是乎咧，就由1999年嘅9月開始做二千靚歌，但系做咗3个月之後咧，放曬煙花啦，千禧年來臨啦，冇人打電話俾我，話多謝我，係乜都冇、啊。原來咧，啲高層咧就側側膊，大家都詐唔知咁樣咧。於是乎，我就無聲無息，咪做住先啦，一路做，做住先咯，做住先一做，做咗22年。多謝你收聽二千靚歌再重聚。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千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 多谢各位将我哋嘅童年往事一起带到今天。今天我依然好幸运地，真系好感恩，好感恩。40几年之后，仍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个咪嗰度讲紧嘢，唱紧歌。仲要一个礼拜6日，我会喺度出现，仲多过以前，唔知点解。虽然我同你哋大家有少少唔同，就系、我好似好多时间喺度做，做咗好耐。可能我唔知啊，咁问下张文新 ，Uncle Ray 退咗休啦。我系咪阿淑梅应该系咪做得耐过我咧？我77年话开始咯。即正式开咪做主持咯。哎呀，输咗1年添你。系啊，咁我可能系最老饼嗰个嚟嘅。不过咧，我个心真系好坦白讲，好认真就系，我依然好有兴趣，好有 passion 做电台，所以我做咗咁多年咧，都冇放弃到。我系冇绝冇可能破 Uncle Ray， 即系我契爷系绝代嚟噶啦，绝代 DJ。 唔係普通健力士咁簡單，佢絕代冇可能。因為你識做 DJ， 你冇咁老，你有咁老咩？你唔識做 DJ 係咪啊？係咪啊？咁所以咧冇可能可以破到，但係我唔係真係想破，而係我想做到幾多就繼續係可以開麥。因為而家已經變成咗好耐之前已經唔係工作，係即係一個心裏面嘅 passion。我好想就係而家，所以依家有另外一個節目啦，就好似舊日的足跡咁樣啦，又唔知邊一個耐啲喎？幾多年啊？舊日的足跡，即係幾多年啊？一個真我唔識減數啊啊！唔係1997，97就早過係啊！我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想講，而家我每逢星期日嘅二千靚歌咧，就做咗，因為二千啊嘛，1999年做嘅，咁啊做咗20多年，所以咧呢隻歌亦都帶我好多回憶，好多我已經唔係二千靚歌再重聚啦，而家應該係。我希望可以迈进20000靓歌再重聚，因为已经唱咗10000多只歌啦，我计过啊，唔止2000只。咁不如咧，我而家又将呢只主题曲咧，我嘅好拍档，我要感激我呢位当年嘅小妹妹，而家都系正系佢喺度弹琴为我哋唱歌，已经10年嘅光景，进入咗11年嘅 Fins 靓声琴手泳诗，呢只歌系我同佢合唱嘅。都是我的歌词，仍然是你，都是你们。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如何地灿烂，似一刹盛放。 恋人如凭情，树边高长了一分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斗气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 特别送给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听众，尤其是一啲跟咗我哋40年嘅资深听众，系真系有啊！我有听到佢哋嘅信息，多谢你一路嘅支持，一路 tune in 我哋 Radio 2咁多年，冇间断地同我哋联络，听我哋嘅节目，所以送俾大家，仍然是你，永远都系你。 一生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恋恋如凭证，树边高长了一分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 Thank you. 点燃液体纵火，车厢内见到火光，部分嘅座位被烧焦。列车紧急停站，大批乘客逃离车厢，部分人爬窗逃生。警方到场拘捕涉案男子，他目前正被扣查，暂时未知道犯案动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你嘅广播平台， 你嘅开麦机会。 我系刀片跑手冯锦雄。唔好俾人有感覺，傷殘時係乜都做唔到嘅。我哋係可以同一個健全嘅人咧，都冇乜兩樣嘅啫。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37、38季接受申請。 想好似我咁跑入廣播界，機會嚟啦！飛雲，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晝5:30。 展翅的求職人際課程是不同一點、 啊、那你有沒有遇過真的麻煩一下？ 暫時都沒有。 你職場生涯很好、啊、還有你的人際關係很好，所以同事沒有派這些客人做。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黃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00至5:00，三成群一起聽下屬於譚安婷的展翅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二千零个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二千零个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Albert， 两位相识在童年的朋友。 一个是十八，一个是22，在我的心目中 乘三，系啦，咪加埋嗰只。 咁大家都认得啦，因为好耐，虽然都戴住口罩啦，但系余建明啦，大家都一路听住佢成长啦。哎、我哋啲观众真系冇得顶啊！全香港最棒的啊嘅观众嚟嘅，全部都系同事嚟。 Hello， 各位。 呢位咧就系我，你知唔知系我同学嚟噶？佢 咦系咩浸会嗰？ 系噶，浸会全理系嘅好同学。咁咧就當年咧就我喺心目中咧佢把聲真係好靚，個人咧同佢把聲一樣嘅，好敦厚温順，哇！直情一個好温柔嘅大男人咁。你覺唔覺得呢、這、一個係、以前你個好温暖嘅哥哥？ 係我哋師傅添啦，師傅級。 係喎、啊，你以前我哋二台咧有 training 啊嘛、嗯、，DJ 訓練班阿郎就係導師嚟。講下你當年嘅感受啊，倪炳郎， 倪炳郎，哎，好多掌聲啊！ 當年我記得咧，就即係可能俾阿余建明一個壓力嘅，因為佢哋好多人話咧，佢把聲好似係鄧海林。 係啊， 係啊。咁初頭咧，我哋特別注意啲女孩子，咁所以咧，會唔會俾咗壓力俾阿余建明咧？我真係唔知道。 會咯，但係天生個聲就係咁就係咁，咁冇辦法啊，係咯、 啊。你有冇學佢嘅技巧啊？ 因為佢係我偶像嚟嘅，唔多唔少潛移默化可能都會咯。 哦，而家聽到好似有冇啲廣告商咧，專登係咁樣揾你錄 VO 噶啦？ 而家冇乜啦。 以前有嘅， 以前可能有噶。以前咧就即係嚇，可能有少少唔同嘅聲音咧，佢哋會請另外一位去到做嗰啲廣告都唔定。 我記得咧，阿明明咧以前咧就係喺一入嚟就做青春交響曲啦，就啱曬。因為青春交響曲咧，即係長話短説，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有一個草長壽，亦都好重要嘅一個時段嚟嘅，每日都有嘅時

千层力最真，晨光第一线。愉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指讯 歌咧就真係已經係經過咗好多代啊，好多代。啊，記唔記得大家各位同事知道呢只歌咧？成個第一線嘅同事，不如叫佢一齊上嚟係咪？ 好啊， 傾下偈啦，問下。 好啊， 我想知道只歌邊個作嘅咧？ 我哋有請神光第一線嘅主持，包括有梁明忠、小伯伯袁浩，仲有 Kitty 崔潔彤，再加埋台上面有林慧，俾少少掌聲佢哋啊！ 係啊，少少都好多， 少少好啦。 小伯，小伯 係啦 ，Kitty 妹妹。 是而家咧可以講話現今嘅晨光咧，係即係咩環境啊？因為咧小弟咧就好少五點鐘起身噶啦，而家 唔係以前你都係做清晨節目嘅喎 ，Albert。 你講得啱啊！ 係啊， 我當初咧就係同阿淑梅咁啊做晨光第一線嘅前身，前身咧就叫做咩咧？冇人知道啊！你都知 啊？早餐啊？ 你都知啊？ 哎呀，我記得了，我記得了，係啊， 好嘢，好嘢， 日日食早餐啊！不過咧就五點鐘係要起身㗎，我已經住得好近嘅，都要五點鐘起身。你話幾慘？ 係啊，即係小弟除咗主持晨光之外咧，另外有一個節目啦。咁喺個節目裏邊，我哋訪問過伍嘉廉。 喺度啊，伍嘉廉。 根據伍嘉廉所講咧。Albert， 你有另一個綽號喎，當時翻朝早節目嘅時候， 我竟然 係啊， 死啦，我都唔知啊，伍嘉廉爆我咩料啊？ 講唔講得㗎？可以講 得啦，係。 因為由於翻得太早，而你嗰陣時係身兼數職啊，所以翻嚟通常你都係瞓覺嘅。所以嗰陣時 ，Albert 個名咧係叫做歐睡眠嘅，就經常係瞓覺。 係啊，而家呢一個咧就講得最多，仲掛在口邊嘅就係曾志華啦，就是、神光嘅始祖啦，即係佢同阿淑梅一齊開始咗神光第一線㗎啦。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大埔下午发生两宗涉及单车的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五点几接报，一名男子沿大埔大景街单车径踩单车，期间单车失控，男子头部受伤，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另一宗意外发生在下午接近六点，一名男子沿住大埔丁角路踩单车，去到大埔东消防局对开的时候，怀疑单车失控撞栏，男子昏迷送往威尔斯医院之后不治。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话：，期望当局有同理心，尽量宽松执行安心出行政策，包括考虑俾有关市民填纸仔代替。蔡海伟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话：，有机构担心推行安心出行会令到部分嘅市民减少外出，期望当局能够宽松执行，令基层市民用嘅时候唔会太惊，或者系避免使用手机而唔敢到诊所或者系社会服务办事处。他說有機構提供二手手機回收服務，轉贈基層市民和安裝安心出行和教他們使用。社聯期望能夠和政府合作，以平價或者贈送二手手機給基層市民。當局提醒，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由明天起平日開放時間由早上10點到下午6點，星期三全日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開放時間在早上8點到晚上8點，所有中心運作日的下午1點半至2點半是清潔時間。發言人說，疫苗接種計劃已經推行超過8個月，並提供多個接種疫苗的途徑和地點可供選擇，還未接種疫苗的市民應該盡快接種。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羅馬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面，王毅說願意和俄方高舉多邊主義旗幟，堅持走人間正道，反對小圈子、假民主、新冷戰等各種邪門歪道。中方引述拉夫羅夫說願意和中方努力積極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双方严重关切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展开核潜艇合作，认为是典型的军事集团。美英澳搞小圈子，违背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得人心，亦无出路。对于领导人民主峰会，王毅强调，强迫他国接受单方面认可的所谓民主，只是会水土不服，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扣上威权的帽子，是典型的反民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的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Kitty，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哦。 阿欧，我知啊，小白可以点呢？ 芭比着多件衫咪得咯。 唔好净系记住自己， 如果身边有啲老友记， 记得提提佢哋。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 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这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的录音，我是觉得很开心的。里面有很多的歌词，我会特别有很多成长的画面，全部都出来了。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号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港台电视31全新制作电视节目，考验一班同学的学术知识、国情、常识等等，你敢接受挑战吗？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我是马俊伟。 各位中一到中三的同学仔，如果你都想参加知情识趣31的话，记得同你的老师讲，快啲叫学校报名啦！ 想知报名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立即登上 tv.rthk.hk， 截止日期11月5号。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本地独立乐队 The Hearst， 星期一晚7:10，港台电视3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在香港间中都会听到有塌树的新闻，虽然未必会击中途人，或者会令人损失财物，只不过如果可以好好地管理树木，会不会亦都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会不会亦都有一些科技可以帮到手呢？原来在大学亦都有一些的研究做紧，希望可以在树木倒塌之前迅速地做出应变的措施。就请资深树艺师长春社总监苏国贤同我哋介绍下。 我就好支持香港做研究，因为香港其实冇一啲相关嘅树木管理嘅研究，咁係要有起步嘅。大约係2018年度呢，香港开始呢就有大学理工大学啦，其实佢同科大同港大一起合作嘅，同埋政府啦，咁做緊一个摆啲树木倾侧嘅感应器喺嗰个树脚，从而去量度呢嗰个树倾侧嘅情况。咁因为大家都知啦，假设如果棵树是成棵倒塌，那它呢就很大机会呢会出现一个很短时间但很严重的倾侧。那这个的感应器呢，它就有一个即发放信息的功能的，那它就会将那个倾侧的资讯呢即时传给管理者的。咁管理者就會收到個信息，嘩，邊個位置嘅邊一棵樹呢而家突然間出現一個嚴重傾側嘅情況，咁就從而佢就可以喺佢可能倒塌落嚟之前就盡快去做一啲即係補救嘅措施，包括可能係圍封嗰個地方啊，或者去即係適時去移除嗰棵樹，如果最後真係有需要，避免咗意外發生。 电台 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讯。CIBS 你的广播平台， 你的开麦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雄，不要被人有感觉伤残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是可以跟一个健全的人都没什么两样的。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想好像我这样跑入广播界， 机会来了，飞云。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号下午5:30。 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 又有林慧啦，有 Kitty 啦，有小白啦，你哋做咗神光都几耐噶咯，眨下眼。 我 都听咗好耐， 系 啊，你前辈啊，你都未有 神光嘅前辈咯。然之后 ，Kitty 讲先啦，最耐你啊，系啊。 Sir 年代就已經參與㗎啦，咁啊應該有八年九年啊都有嗰陣時。 哇！咁耐㗎啦。 不過一開頭咧係兼職嘅，咁睇下 Look Sir 滿唔滿意。咁唔滿意咧，就第二日就可以烹走噶啦。咁我冇烹走，咁啊一路咧做到陸 Sir 退休啦。咁啊之後就 有 加加，冇，我唔想住，係啊。咁啊，但係之後咧又換咗做夜晚節目。咁跟住而家又再翻嚟晨光啦。咁所以其實咧都跟咗好多前輩學習嘅。咁我同咗好多前輩一齊合作做呢個晨光第一線咯。 咁啊，小白就係後輩嚟喎。 我後輩嚟㗎 ，Kitty 後輩嚟㗎。咁我就加入咗晨光大概。六七年嘅時間 都六七年噶啦， 係啊，都六七年咯。咁啊，一直就幫忙鎮守住六點鐘呢個大門。 係啊，你一定要記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啊，因為咧，我逢係播嗰啲日本歌咧，我一唔識咧，我就打電話俾小朋友，然後 WhatsApp 佢，然後 隨便 WhatsApp 都得噶啦。 點解呢個點解啊？咁樣啊，呢個日本通嚟嘅，真係。Thank you，thank you， 係。 啊，林慧咧，林慧。 我喺呢個節目大概兩年幾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呢個班底就一年有多啦， 哇，係啦，真係 要好好向幾位前輩學習。 我都要不得，我要翻翻嚟講，其實我係後輩啦，真係，我做咗一年啫。 但係你係最老嘅後輩喎。 係啊，我係一個最老嘅新人。 係啊，你係真係最老嘅新人，你真係做咗香港電台好鬼多年㗎咯。 13年 數都數唔到啊！真係耐到。 2008年開始啦，即係任何時段都做過，夜晚啦， 係啊， 晏晝啦，朝早啦，禮拜六日啦，咁都做過。 係啊，如果香港電台第二台有一個戲劇嘅舞台俾你就好啦。 我都有㗎，佢曾經幫我哋咧就係做過導演啦，咁啊做過舞台劇啦，甚至咧係拍過短片咧喺各大嘅一啲影展都攞過獎。 係喎，我哋二台真係好多呢啲 event 㗎喎， 係淨係 喺個麥嗰度播，我哋即係麥前幕後，哇，全部咧都係精英喺曬度。 純粹啊，係啊，即係鐘哥你都啊諗咗啲嘢。同我哋嚇講下喎，係咪？ 哦，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哋做咗二台咁耐咧，其實好多不解之謎嘅。 係啊， 其實而家今日咁多前輩喺度，有啲咩想問你問一問佢哋啊？ 好， 你問先啦， 林慧先。 我想知邊個台最易做？ 嗯，邊個台最易做啊？ 即係一二五普通台， 係啊， 普通話台， 邊個中文台？ 咁啊，邊個台最易做？梗係二台啦， 係 啊。點解啊？ 有得你叫啊，二啊嘛。 啊 ，OK！ 香港電台第二台最易做呢個， 咁你好易啊！我一個眨眼做咗四十幾年， 唔係你估真係， 我都冇又冇一又冇做過，五又冇做過。普通話台我最想做嘅，但係梗係未備夠資格啦。 不過仲有一個題目咧，要問一問大家先得嘅。阿 Kitty， 我哋經常咧就喺二台都喺呢個叫做 C3 A 或者 C3 B 啦，有兩間房係啊， 大家都應該坐過 C3 A 或者 C3 B 啦。坐過。 究竟 C3 A、C3 B 呢幾個字代表咩咧？啊，有冇人知道先？坐咗四十年噶咯喎，有冇知道 C3 Chinese 啊？ 點解唔叫做B69要叫做 C3？ 我估到啦，你講先。 Continuity 係啊，冇錯啦。 Continuity 啊，即係直播室啊。 前輩， 你知唔知 A 同埋 B 有咩分別咧？ 有咩分別？ 我哋就成喺 A 嗰度做嘅。 因為 Alex Albert 係啦，咁你都 唔得先。 最佳拍檔啊！啲二台真係唔使夾㗎， 好厲害。嗱，不過另外仲有一樣咧，就因為淑梅姐喺度嘅話咧，咁我哋真係有一樣嘢，我哋要致敬下淑梅姐先得㗎，因為咧晨光第一線去到而家已經有40周年啦，即係我哋都同二台同步成長，可以去到呢一日咧，其實真係不容易。因為有一個好好嘅開始，所以先可以嚟到呢一步嘅。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係一個節目又好，或者一個台都好啊。我哋作為有好多前輩喺度開咗個咁好嘅頭，咁有好多繼續有多後輩喺度繼續奮鬥，咁我相信二台一定會有第二個40年、第三個40年一路落去，永不停止嘅。 冇錯啦，係啊。 好，唔該曬， 多謝 晨光第一線，唔該曬咁多位。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Eldo 邱瑞強。 香港电台第二台成立咗之后呢，真係好开心，因为我哋啲 DJ 啊监制 啊或者係阿头啊，咁全部呢都好融合嘅。咁所以呢，我哋每一次黄昏嘅时间呢，做完工作都会聚一聚嘅。去边度聚啊？

佢唔係淨止即係做我二千靚歌嘅監製啦，佢又係神光嘅主持啦。 係， 咁你知佢又識唱歌啦，嚇，又識彈鋼琴噶噃。 你都好關心社會，好似清潔龍咁嚟到今日。 仲有咧，佢嗰陣時咧，係啦，佢嗰陣時咧，佢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嗰陣時一百幾年後咧，阿芭比上咗天堂咧。冇問題㗎， 咁快？ 如果上天堂啊，一定要上啊，係人都上啊。你想落地獄咩？ 我唔係，唔係。 咁你上咗天堂咧，佢就係做嗰啲天使仔啊，喺側邊都飄下飄下嗰啲咧，竟然識彈豎琴喎！ 哇，好犀利啊！真係多才多藝啊！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又可以識彈豎琴。咁我就突然間諗起我以前咧喺夜晚，我其實咧就做 Albert 歐瑞強就做個早晨節目啦，而家係黃昏啦。但以前咧我又做個晨光第一線嘅之前嗰個陽光早餐啦，早晨啦，又做個夜晚節目嘅，就係佢好一個人咧，好孤獨嘅。哇！不過咧，好彩咧就即係我哋直播室有個窿啊，佢望到咧滿天星， 少少天係啦， 靚歌再重聚啊！即係嗰個咧唔係叫靚歌重聚，要做 靚歌半星河。 冇錯啦，咁啊靚歌半星河係一個好夜晚嘅節目咧，有隻主題曲咧就我攞一首好好聽嘅吉他音樂，然後咧就有一晚通宵，我就寫咗呢個歌詞。咁所以今日咧就揾一個天使仔咧，啊芭比咧，同我用豎琴伴奏唱出當年我做嘅《靚歌半星河》嘅主題曲。多謝你，多謝你。 我想要多啲掌声啊，好犀利啊，多才多藝。 多謝芭比，嗰啲嘟隆嘟隆嘟隆嗰啲好緊要，即係嗰啲咧，我哋睇粵長片咧，咪知道咧一影住嗰啲 黑白片嗰啲流水咧就三四十年後咁樣啊，所以咧頭先你好有mood嘅，多謝曬 Barbie， 多謝曬晨光嘅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借多少少時間，三十秒啫，因為咧我哋都正話都講咗咧，如果晨光第一次冇咗呢個人咧。是不會可以去到今日的，所以我們都有少少心意想送回給他的，這個他就是淑梅姐，車淑梅。 哦，已經預備了。是是 是。 哇， 多謝淑梅姐。 哇，好温馨嘅一个场面啊。好，揽埋阿钟仔先。阿钟仔好想揽阿淑梅嘅其实。 我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好啊。其实我都有听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听到有啲咩好嘅唔好嘅我都有 send message 俾你哋。sorry， 你要继续努力。 一定。 我唔讲到。 多谢晨光。多谢晨光。 淑梅呢排收花咯，即係好習慣啊。不過呢個咧就最温馨啊。咁之前咧佢又喺大學嗰度又攞院士啦， 係啊，喺香港音樂學院榮譽院士。 係啊，係啦，又院士啊。啱啱我哋又睇到佢又攞好多花，哇！真係恭喜曬淑梅。 恭喜曬，都唔該曬晨光第一線嘅小白 Kitty， 仲有 Barbie 同埋鐘哥，唔該曬 ，thank you， 唔該曬。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留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升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是无伴就算千万人，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情无限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 每个 爱情是不是会令人很伤心的呢？我有时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为什么两时都不喜欢问你呢？ 情无可 想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你的 一点 真， 缘分

阿麥家用咗好。 我就啱想講， 邱瑞 強呢個名字紅到不得了。電影裏面阿麥家一講，我名叫 Albert Al 歐瑞強，啲人笑到哇瞓曬地下。咁即係證明嗰陣時歐瑞強嘅影響力，哇真係去得好遠好遠。亦都擺二台，因為嗰陣時二台咧個個都紅，即係有 on air 嘅咧，一定係有好多 fans， 好大吸引力，包括 Albert 啦。 包括就風騷快活人緊要啲，你可唔可以即係就算你而家啲少少乜乜得痴呆症啦，諗唔記得幾多年啦？你諗唔諗到你即係點解會作到呢一個節目出嚟？ 其實呢個名咧就因為兩個節目嘅，一個咧叫風騷梁繼劇，就我自己主持；有一個咧就同呢位靚女啊李麗蕊咧就叫清晨快活人，就星期六星期日做嘅。咁後來咧就阿台長就話好啦。你哋都 OK 嘅。 邊個台長啊？ 台長應該係張文新。 張文新哥， 係啊，張文哥。 有咩嘢都入曬佢數㗎啦， 係入曬佢數㗎。咁咧佢就話：好啦，你啊做阿何雞何家麗走，佢本來做子次一家咁樣。咁我咧做咗十二點，好啦，你撥上啲啦，上十點啦咁樣。咁跟住叫我諗節目名喎。其實諗節目名對於我哋呢啲咧，唔即係諗嘢好差嗰啲，諗嚟諗去諗咗幾日，跟住咧我哋追節目嗰個 Dennis 話：喂，快啲交啦咁樣。諗唔到喎。咁嗰陣時咧，我咁啱又上咗去廣州做一個天河演唱會啊！阿李錦明可能記得，我講李錦明，我冇講李錦明。 即係代表電台嘅， 係 啊， 代表電台啊。 咁咧就我同佢上開緊會，忽然間啷啷長嚟電話響，李麗蕊打嚟追我，喂諗唔諗到啊？我真係諗唔到、啊。得啦，唔使諗啦，我幫你搞掂咗。嚇，叫咩名啊？ 咁其實咧就會將佢個風騷梁繼劇咧就攞前面嗰兩個字就叫風騷，跟住咧就會將我哋清晨快活人後面嗰字咧剁咗嘅話就用快活人，黐埋嘅話咪變咗風騷快活人。 好叻㗎你，李麗蕊， 真 係 好懶啊！ 好似你個人啊，咩都炒埋一碟咁啊，係啊，有撈埋一齊啊。 通常呢啲經典嘅咧，經典乜嘢經典都好啦，都係咁樣即係無音插柳咁樣咧，係啊，咁樣就會產生㗎啦。咁咧就成為咗哇，真係幾廿年嘅經典。 三十年老啦， 真係難得咧就。就是話咧，你諗下勁到點咧？你即係離開咗電台一段短日子啦，你大兩位都係啦。咁但係咧，有梁本時嗰個節目咧，唔准改名啊，冇得改，因為勁得滯， 名 太好聽。咁啊，即係幾代嘅接班人都繼續做。而家咧調翻轉頭，你又再重新即係粉墨登場。 其實唔單止個名冇改嘅，如果大家一路係風騷快人嘅 fans 咧，個色 tone 都冇改嘅，都係嗰只炎陽妹。咁所以一聽咧，我希望仍然將個開心正能量嘅感覺帶翻俾大家。 哦，咁啊，有冇感想咧？會恍如隔世咁樣，突然間呢個地方啊離開咗一段時間，又再翻嚟。 唔會喎，一翻嚟，因為其實我諗同好多二台嘅兄弟姐妹一樣，我有一種好翻屋企嘅感覺。一翻到嚟，所有嘢咧雖然有少少陌生，真係嘅十幾年冇翻，但係一坐埋位，完全嗰啲回憶咧，嗰啲感覺翻曬嚟，同唔同意啊？ 阿鋭咧， 係好似翻咗屋企咁樣咯，係咪啊？見到 你一翻翻嚟係除曬鞋咁樣 啊， 除 躺曬喺度 咁樣。所以咧，梁啟章連爛褲都喺屋企著咁啦，好似穿曬窿嘅嗰啲照著。 係啊，翻屋企啊嘛，舒舒服服嘛，係咪先？ 證明咗係我哋二台又好。屋企 家庭， 好有人情味， 冇錯， 大家庭。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L 歐歐瑞強。 噔噔噔噔，四大天王，哇！呢四個字係無人不識啦嚇，仲有梗係知道佢哋呢四個就係張學友、劉德華、黎明同埋郭富城啦。咁话说咧，当年即系1992年嘅时候咧，我哋 Radio 2吓就做咗个叫做太阳计划。既然系开幕，梗系要一个巨型嘅音乐会啦。咁呢个音乐会咧，本身咧已经系定咗揾张学友、刘德华同埋黎明噶啦。吓，点知开之前咧，就有人推荐喎，我哋而家有个新人咧，真系你一定要俾机会佢啊。系点解啊？点解啊？佢除咗唱歌之外咧，佢跳舞咧就真系叻到不得了，而且话埋俾你听啊，好靓仔噶，不如加入你哋呢个太阳计划里边啦，咁样啊。张文生谂下嘅时候，就要开记者招待会啦。记者会咧，啲记者就问新哥吓，今年嘅太阳计划有啲咩卡士啊？总之犀利啦，因为佢个名叫做气势将，要提升佢声线就话我哋好劲嘅卡士啊！话埋俾你听啦，记住呢四个字叫做四大天王。哇，系边四个咧？于是乎，所有啲记者咧全程喺度猜度，喺度估下啊，究竟边四个？梗系有张学友啦，梗有刘德华啦，梗有黎明啦，仲有一个边个咧？其实新哥咧已经系默默咁咧将郭富城咧摆埋落去之后嘅事。唔使我多讲啦，四大天王就成为咗香港乐坛嘅重要一页。 家一齐重温当年嘅四大天王啊！ 不知天高地厚，要闯千里，情怀极真。不解勇敢，令斗志带着疑问。我深信高飞必须发生，要看得远，言行用心，要打开心中寄居的那道围墙。听听中国大人。仿似狮子般的雪白，布满了想象，好想踏前寻梦去，勇于找寻自我的寄望。愿找到真心的指引，前去不退让，开开心心放胆奔往，像看到世界曙光，伴着踏步地发亮，看似星星会过场。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要找方向，成全梦想。青春不必退缩，用智慧判断衡量，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要清走干扰信心的那负能量，看到天正气朗。仿似狮子般的雪白，布满了想象，好想踏前寻梦去，勇于找寻自我的寄望。愿找到真心的指引，前去不退让，开开心心放胆奔往，像看到世界曙光，伴着踏步地发亮，看似星星会和创。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要找方向，成全梦想。青春不必退缩，用智慧判断衡量，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要清走干扰信心的那负能量，看到天正气朗。着毅力，自我志气，大踏步带着期望，实现愿望总是充满力量，笑向世界再奔往。不知天高地厚，要闯千里，情怀极真，青春不解勇敢，令斗志带着疑问。我深信高飞必须发生，要看得远，言行用心，要打开心中寄居的那道围墙，听听中国大人，从来无自夸。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咁而家咧嘅最新嘅風騷快活人咧犀利啦，又照舊咧兩位係梁繼章、李麗蕊，但係其實咧，我以我所知咧，馬小強咧好耐㗎啦，同你合作。 其實好耐，唔止同我哋合作，佢以前係喊耀元嘅嘅點樣形容啊？你嘅關係好密切， 咦？夏寶偉，喂，可以踢爆啊！ 佢多次喺節目明謝啊，喊耀元話佢係恩人。是啊， 咁馬小強講下，慧眼識到我。 是啊，係咪啊？邊你點樣發掘呢一個薯仔㗎？其實嚇啊， 唔係佢， 即係你代佢講，係咧，你關 點發掘你啊？ 佢有一日佢話啊，你都幾靚仔啊， 咁、啊、樣、okay ， 不如做由一台做起先。 係做咩啊？ 在座 嗰陣做咩咧？ 寫好多劇㗎，嗱， 佢主要寫劇。 劉善儀我又幫佢啦。 哇，係啊。 跟住唔記得好多。 你幫過嗰啲唔喺度噶啦，而家 唔喺度做啫，唔係唔喺度 咁衰咯。我最記得啦，《太陽計劃》同埋《中文金曲》都有幫手嘅，係、 哦、 啦，但係好好玩嘅。識咗兩位都30年啦，呢、這個就係、是《勁歌金曲》。

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官，但我任人换算，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印，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和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三位男，准备大家，多谢晒。 風騷快活人，唔該曬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同埋 Alton 黃天恩。今日聽你哋喎嚇，每日啊一至五， 每日啊每日啊， 每日都有、啊， 真係好風騷啊， 好風騷。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Elton 邱瑞強。 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 Radio Two 嘅 DJ 每日都播歌啦。播歌无数啊！唉，四十年来播过唔知几多十万只歌啊！有冇播过麦洁文嗰只叫做《夜夜痴缠》咧？嗬，唉，呢一只咧真系讲笑咁讲，叫做鬼歌吓，唔系啩？系因为其实咧一出即系灵异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叫《夜夜痴缠》啊。咁但系亦都诶坊间咧传闻咗好耐咧，我就系当趣闻咁听嘅啫。就逢亲播亲呢只歌咧，就梗系有嘢发生，尤其是喺啲夜晚主持节目嗰啲 DJ 身上。因为你知啦，夜晚主持节目咧，一个人静到咧，真系即系鬼影都冇嗰啲啦。咁啊，都系通常呢啲咁样嘅吓，我心中嘅所谓啊撞鬼嘅趣闻咧，就会发生噶啦。咁啊，好彩我哋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发生嘅事故咧比较少，好似冇乜，不过都听过。曾经咧主持我哋即系 Radio Two 晚间通宵节目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知啦，一个人喺个直播室度。真系一个人噶，连外边嗰啲人咧 security 都冇噶，咁于是乎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啊发生某一啲事。闻说咧有个主持咧喺晚间主持节目嘅时候咧睇住个唱盘，唔知系咪太定神，睇到咧诶少少头晕眼花咧，一路转一路转喺个唱盘嘅中间嗰张黑胶唱片嗰度咧转咗个人出嚟，系人头啊！我系当笑话咁听嘅，因为喺晚间做节目嘅。朋友咧，多数都好攰啦，吓少少瞌眼瞓啦，吓迷迷糊糊之间，唉，乜嘢都会转咗出嚟啦。不过总之呢只歌咧，我就唔怕啦，搵日搵阿麦洁文上嚟唱下呢只《夜夜痴缠》先。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泻。 情常向窗边低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调查下昼在柴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五十一岁女子死亡。事发在下昼大约一点半，三十九岁女子驾驶一架私家车沿石澳道往石澳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土地湾的时候，据报撞到正是过路的五十一岁女子，她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延至下午大约四点不治。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港铁表示，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已经在今日按计划完成最后一次工程，团队会在稍后安排相关测试，并且以列车行走相关路段进行测试，确保运作安全。港铁话将会在凌晨大约四点至四点半确认听日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可以回复正常。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罗马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王毅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强调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王毅说，当前台海局势的症结是因为台湾当局屡屡试图突破一中框架，美方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亦难辞其咎，要求美方奉行真正的一中政策，而不是假的一中政策，要求美方履行对中方的承诺，而不是背信弃义，要求美方将一中政策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在会后引述布林肯说，美国反对北京采取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行动，亦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清楚表明美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上发言，他说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目前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亦关系地球未来，提出要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习近平说，近年极端灾害天气频生，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上升，国际能源市场近期波动，提醒我们必须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主要经济体应该加强合作。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在现行政策下，气候变化对世界环境和人口的影响会是灾难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涉及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Kitty，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 阿欧，我知啊，小白可以点呢？ 芭比着多件衫咪得咯。 唔好净系记住自己。 如果身边有啲老友记， 记得提提佢哋。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 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咁我哋有一啲嘅朋友咧，有啲嘅 DJ 朋友咧，佢哋就好多煩數嘅，即係除咗做 DJ 之外咧，有啲啊寫稿啊，或者出面有第二啲工作啊咁樣，而喺兩位都係好多煩數嘅嚇。 即係其實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多年咧，我親眼見啦，因為我都叫做耐啦。咁 你都好多煩數係啊？ 唔係呢個係傳統嚟嘅。其實咧，我咁講出嚟啊，係咪好多秘撈啊？其實唔係嘅，因為如果你煩數太少咧，即係。變咗其實做好多嘢，我哋香港第二台唔係淨係喺個咪嗰度做電台節目。你知啦，以前我哋青春交響曲之夜咧，哇！整下伍嘉廉咧，就做我哋嘅監製。我啊同阿鄧凱琳咧，個個禮拜冇假放嘅，咁啊已經要出去咧就十八區啊，當其時，咁啊即係十八區即十八次啦，十八個星期日啦。咁去到邊度咧？就去嗰啲球場嗰度咯。嗰啲球場嗰度就搭個台啦，咁啊整個橫額，咁啊寫住香港電台青春交響曲之夜。咁我哋一定要煩數多啦，因為邊度會唔通去揾唔知邊一個做何守信做司儀咩係咪咁啊喂啊 Elvin 李想啦女仔鄧凱琳啦咁啊你知唔知點解一定係我哋兩個嘅。 點解你哋係好話二話為 因為唔使錢。呢個咧，仲有啊！有啲歌星咧，好似唔係好夠數啊！今次淨係鐘鎮濤又唔係好得閒啊！次次都有歌星噶嘛 ，show 嚟噶嘛。Albert 你又想啦嚇啊？是但啦，有冇錢啊？冇噶。不過咧，樂隊有冇啊？冇噶，又彈吉他，所以我啲吉他彈得咁好嘅咧。 就因為功多藝術， 青春交響曲之夜咧，功多藝。同埋仲有一樣嘢，我係感恩嘅，我真係得到最大嘅，即係最大嘅，即係好 fruitful 嘅成果咧，就係我面對任何人。我都唔驚嘅，因為我面對嗰啲即係 fans 就濕碎啦，哇追啊走來走去喺個九龍公園度走來走去 濕碎啦， 跟住咧嗰啲紋身嗰啲咧咬借幫，喂整隻咩嘢嚟聽下咧嗰啲咧， 你都有紋身㗎、你有張紋身啊？ 我哋有張紋身頂唔住，唔夠啊！ 對唔住啊，對唔住啊，係 OK。 即係咩款啊？即係黃亮就係話當年啊吳石輝咧帶領我哋喺九龍公園先攞命啊，嗰、那個審眼之夜。我叫佢做審眼啫， 逼爆曬 十萬人喺即係九龍公園 個範圍外， 逼爆咗個 show 咧，青春交響曲之夜嚟嘅嗰個係，本來係一個咁細嘅細 show 仔，兩個警察嚟維持秩序，真係兩個，即係尖沙咀咧，警署派咗兩個伙計嚟， 咁多，哇好多， 但係嚟咗十幾萬人，咁最後咧要腰斬，即係我喺個台嗰度我成腳震，即係我唔係驚我自己喎，係。真係會死嘅喎，嗰啲人 即係好多人 夾到嗰啲女仔咧，係好似 Beatles 唱歌咁啊，直情係不斷尖叫，叫咗一個鐘頭。咁你咁咪冇辦法啦，要腰斬。咁所以呢個咧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 好難忘嘅、 威水史嚟、真係勁到爆炸，成個九龍公園都爆開咗， 好犀利啊！咁啊以下嚟佢都兩位朋友都好多威水史喎。一個就係我個好朋友咧，唱歌好叻嘅 Mimi 羅敏宗，另外一個係我師兄。梁少輝業餘 DJ 大賽冠軍，哇！多啲掌聲啦，多啲啦， 勁啊勁啊！ 美女與野獸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Brian、 要坐嘅係嘛？ 係要坐嘅，係啊！ 我以為有新歌咧上咗嚟之後，我哋唔使上嚟 嘅。係啊係啊 ，overrun， 因為至少今晚十點都講緊。 唔緊要嘅，我哋因為阿 Wendy 咧會主持嘅節目咧會剪曬佢嗰啲剪情啲嘅，剪情啲嘅。 係嘛？因為我哋以前二台開會咧係出咗名，佢最長噶嘛。 而家都係。 係個個咧開完之後咧，淨覺得哦，做咗一晚輕談啦，應該。 成個節目其實錄低佢都幾好嘅，不過因為我見到阿 Mimi 咧，就真係令我突然 然間咧諗起喺好細個嘅時候咧，喺兒童出現啦，而家都係。 唔係因為真係嚟到呢一度咧，就見到咁多前輩咧，真係覺得自己咧真係特別細個。 突然間啊， 真係 所以好開心啦、啊、今日、 啊，開心咗。 不過你當時真係好細個，你即係仲後過啊周慧敏啊嗰啲好多啦。 係啊，但我自己計完，我入咗嚟都廿幾年了。 冇錯啦， 係啊。 但你小妹妹嘅時候，我好記得嘅。咁我又覺得，咦？呢、這個唱歌又咁好，又咁靚。哇！又識做 DJ， 唔係港台真係盛產靚女，你睇下嗰張相就知啦、嗯，見唔見到啊？ 見到啊！ 港台中心名菜啊， 係 咩、 啊？ 海琪 右邊啊，係啊， 直情係中心名菜咁樣、 啊啊、海琪嚟啊， 海琪，跟住隔離咧。 譚耀賢咯， 譚耀賢， 松田聖子啊， 係啊，哇，喺度啊，真係。佢個花名叫靚女啊嘛， 即係睇下幾多靚女先得㗎。 哇，其實真係一見到陳海琪就知咩叫照片啊，即係 真係好靚。 大家記得而家夏妙儀，你隔離嗰個問一問佢哋知唔知嗰個係邊？ 我知喎、啊，反而 你知 鄧麗瑩啊嘛。 係啊，你點會知㗎？ 我有買佢唱片㗎， 我睇勁歌金曲㗎。係 啊，我睇勁歌㗎，係啊，係啊。 咁啊，我哋咧真係。如果講 DJ 嚟講咧，即係我諗係全世界，唔係全香港、嗯，全世界最多識唱歌嘅 DJ 都係啊， 應該係啊，冇得揮噶。你咧，你講個台出嚟聽下，紐約咩電視台嗰啲 行埋。咁我又未識佢哋。 真係我哋全部都係唔係識唱歌咁簡單啊 ！Brian 播好多，全部有唱片嘅，大碟添嘅、嗯，即係獨立歌手嚟。係。不過咧，最重要就係連而家咧，羅敏莊咧。其實我心裏面覺得哇！呢、這個女仔唱歌真係好鬼好，點、 哎、 解會咁好嘅？我想想問下你，你唱咗咁多年都咁好嘅， 因為 唔會跌鍋嘅。 聽電台啊嘛，聽得電台多，唱歌咪好咯。 係咁噶， 佢好中意唱歌啊！真因為佢越唱越有啊，係啊， 尤其是美聯香港隨口噏咧，都好 musical 嘅，真係好犀利。 係多謝 阿 Brian 就犀利啦，英文歌我同你都。好多溝通咯！ 我頭先見住你咧，一路唱歌一路自己夾歌咧，真係有啲哇，真係好嘢啊！ 夾歌 同埋成日喺度講咧，哇！大家各位真係師兄師弟啊咁樣咧，你係師祖嚟噶，大佬，你唔好扮後生啊！ 師祖 有幾多？ 梗唔係啦。阿張文生走咗咧，就問問地 啊！你講係走咗，行開咗， 即係離開咗個 離開咗呢個位。 即係而家咧就有即係魏炳龍同埋麥潤壽咧，都叫做啊，唔係我真師兄啦，得一個嘅啫。 吴嘉廉， 吴嘉廉 Mary， 可唔可以讲下吴嘉廉？我同佢嗰个第一次系邂逅啊， 系， 好唔好啊 ，Eric？ 喺五支旗杆， 真系攞命啊！吓 喺边度啊？ 唔系喺广播道30号， 哦， 啊，有 S two， 即系喺隔篱嗰个房。咩意思咧？就系我一生人咧就第一次踏足香港电台，第一次咧被邀请咧做节目。咁、那個節目嗰陣已經係錄噶啦，嗰陣時冇直播嘅，即係唔夠膽嘅，亦都冇人直播嘅。 你都好多節目嘅而家， 我咁啊，我嚇咩話？ 你而家都好多節目嘅，聽聞。 我而家都仲錄緊，因為我錄音好叻嘅。但係我第一次真係錄音，點去邊度錄咧？就一個人咧就搭的士咧上嚟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嘅，咁啊入咗嚟咧就哇覺得好凍，好凍咧就吳石輝咧就冇直情喺電話度同我講，你做嗰個叫土佬歌集啦，我同你改咗名啦咁，哦 OK， 咁因為講民歌啊嘛，咁土佬歌集啦行咗 S2 嗰度啦，咦見到以前嗰、那個好肥肥嗰個 technician 叫咩名啊大嚇 ，Frank 啊 Frank Wong。咁啊喺度喎，有個肥佬喺度，咁即係想點咧？又冇人喎，又冇人理我喎。咁我等咗好耐，死我好驚。咁跟住咧就有一個人咧就斯斯然揸住一個嗰啲五寸帶啊，即係最細嗰啲碌帶啊。咁啊揸入嚟，佢冇入到嚟喎。我喺個圓台嗰度坐喺度啊嘛，準備錄噶嘛。咁啊 Frank Wong 喺出邊，咁啊跟住佢就你遞俾佢，係咁先啦，拜拜，你錄啦。咁啊走咗， 帶啲餅帶。 佢係監製嚟嘅原來。但係佢就咁樣擺低定喺度走咗，咁點監製咧？咁佢睇翻我喺度喎，咁我咪求其亂噏咯。從此就開始咗我亂噏嘅風格。我噏咗40多年，終於為時咧就1977年第一次真係好記得伍嘉廉，係我嘅即係青春交響曲裏面嗰個節目《吐魯歌集》嘅第一次嘅監製。多謝 Eric， 多謝、okay. 多謝。 喂 ，Brian， 有樣嘢好想問你啦。我哋做 DJ 嘅，希望啲節目多人聽啊，咁好明顯啦，喺香港地即係播中文歌啊，或者廣東歌啊，就多啲人聽咁樣。但係你做咗幾一即係咁多年啦嚇，你都好堅持播英文歌嚇，點解？ 問下陳海琪啊， 可能佢都係走 佢都有播國語歌嘅國語歌、廣東歌，但你係真係專門英文歌。 你而家都喺度數緊榜㗎， 所以因為你啊，我細個聽你嘅時候，所以我覺得我立志要做梁兆輝，於是我就咁樣咯嚇。 係真事嚟嘅呢個，佢成日都同我講嘅。 係啊， 係啊。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Elda 欣瑞強。 講起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廣播劇咧，好多嘅。其中一个叫做《青青年华》，亦都有广播剧主题曲，就是、由阿 Blanche 邓爱琳，即系我哋嘅王牌 DJ 主唱啊。今次，因为佢亦都系成为咗 DJ 歌手，但系喺只歌里边咧，亦有一把超级巨星嘅独白。边个啊 ？Uncle Ray 啊？唔系，今次咧就系我哋钟伟明大哥，我哋叫佢做大哥，因为钟伟明咧系广播界，尤其是香港电台嘅播音皇帝。当他退了休之后呢，他继续回香港电台帮我们的年轻的 DJ 啊，所有的同事啊，是协助我们呢做很多事，包括跟我们讲正音，咬文嚼字不用讲啦，怎样用声他都教到我们，但是最多的呢他教我呢讲正音，英文都有的， Made in Hong Kong 不是 Make in Hong Kong， 是应该 Made in Hong Kong。 欧瑞强不是區瑞強，是歐瑞強，因為姓氏的時候呢就要讀歐的啦。這些這樣的錯誤呢，我們的年輕 DJ 呢未受過訓練，都是鐘大哥教我們千萬不要重蹈覆轍啊，不是重蹈覆轍，是重蹈覆轍啊，即是錯完再犯，太多了，以百計。我在鐘大哥那裡學識了無數這麼多正音的發音，感激怀念钟伟明先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千零个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你举手讲咩啊？ 忍住，忍住， 未到你个剧本。 唔系，即系我有一句嘢一定要讲嘅。头先我同阿 Brian 讲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嚟到见到咁多人。佢话因为李志刚，其实佢唔想嚟嘅， 因为我嗰阵时咧请监制过佢。 唔系因为唔系啊，因为你系个徒弟嚟嘅，原来 我都系你徒弟。 系啦，嗰阵时我监制过佢啦，嗰阵时最早期嘅音乐同志咁样啦，咁然后跟住咧，其实我每一次咧佢喺个麦前面咧揭私底你咁喺度笑嘅时候咧，我就闹到佢死噶啦。 系啊， 但系点知佢就笑咗揭私底你咧，又笑咗咁多年。 欸，不过其实要多谢你，你唔闹我揭私底你咁笑咧，我唔会收翻。如果我做好似以前， 哇，你收咗噶啦，原来 好多啊， 真系失敬喎，你收咗噶啦，原来 收咗噶啦， 你唔收系点？ 陈海琪都收咗噶啦， 你讲咩啊？佢收咩啊？你小心啲吓，呢啲年纪好敏感，你忍住。 同埋你哋两个咁样闹佢咧，令到佢今时今日咧都系咁样闹人噶。 哦，咁啊系，闹人我系学咗你哋两个嘅，系啊系啊。不过讲真咧，即系要多谢阿梁兆辉嗰阵时同佢做音乐同志，见到佢一个人 on panel。好似八爪鱼咁样咧，个 flow music flow 非常之好。咁而咧，我一望到佢对眼，佢一掘人嘅时候，已经知道，嘿，唔好讲嘢住，咁啊，睇下佢啲关目。 唔系你咪好彩咯，俾阿 Brian 教你。 如果俾你嘅话，就 吸收更多音乐上嘅知识啦。 嗱，我做过你监制啦，佢做过我监制嘅。最早期嘅音乐同志诞生嘅时候咧。就是佢，咁嗰陣時係興啊羅大佑嘅愛人同志嘛，咁所以我就話，不如音樂同志啦。 我哋可唔可以講一件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威嘅事啊？ 你等我講埋先啦。咁然後咧，我最中意係咩咧？就係呢個監製係唔理嘢噶。 係 啊。咁所以我審批咗呢個名咧，誒高啦，冇啦，我諗唔到另外一個啊，所以好中意你啊，你做我監製，因為你乜嘢都唔做嘅。 係啊，你自己都唔理咧，點會理你啊？ 聽到未啊，大師兄睇到未啊？ 唔係認真嘅，因為如果我係做節目主持人咧，其實我哋最 enjoy 係咩咧？就 係 我 哋 有 嗰 個空間。嗰、那個空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 嗱， 我要講，我係見過陳海琪最沉淪嘅日子，就係、是、跌落火坑嘅日子。我要講呢樣嘢俾大家知道。 唔使啊，今日唔係我嘅歷史啊。 你等我講，就嗰、是、陣時候我成日喺 disco 嗰度咧，一齊做司儀嘅。有一次咧喺 Canton， 記唔記得？ 點解拖住我手啫？ 係啦，咁喺 Canton 做司儀啦。咁跟住我哋介紹完歌，即係歌者之後咧，跟住入翻後台熄曬燈啦。佢行喺我前面， 係 咁然後行下。咦，冇人嘅， 講呢件事嚟啦， 冇咗人嘅，點解 跌咗落地下？ 我跌咗落台， 跌咗喺嗰條罅嗰度啊！ 入咗醫院啊！ 你話我係咪見過佢跌火坑嘅陳海琪啊？你係咪係報咗幾針㗎？ 有啊，而家仲喺度 咧，就係、是、呢個啦， 就係嗰陣時係冚到個路， 的士高嘅記印，係啊。 講完 咩？我哋今日唔係， 我哋今日唔係講私事，我講翻咧正經講。嗰陣時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有一樣嘢係真係好威水嘅，一啲外國嚟嘅即係歌手咧，或者外國嘅藝人咧，我哋真係搶先嘅，即係我哋好有風頭嘅嗰陣時。咁咧就，但係咧亦都因為競爭好大啦，嗰陣時大台又有一啲音樂節目啦。個個爭住去喎，其實佢哋究竟識唔識先啲 lover 我唔知啦。咁係嗰陣時咧，就我哋做英文歌，係啦，我哋要威噶嘛，係咪啊細哥？ 邊個嚟㗎？我而家聽 Billie Eilish 嘅啫。 咁啊帶住阿梁兆輝去到嗰個酒店嘅 ballroom。Cindy Lauper 就擔張凳皇太后咁坐咗喺中間啦，咁就好多 media 排隊，因為嗰陣時音樂雜誌報紙好多啊嘛，咁點算咧？咁因為我即係都幾知道啲藝人嘅脾性咁啊，佢可能突然間唔會唔做咁啊， 所以越快啲做越好。 係啦，於是我入到去，特拉住梁兆威，梁兆威孭住個十幾磅嘅 Uha 機，香港電台Young Lou咁，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嗰陣時咁驚蘇叔喎，蘇叔。阿梁兆輝，跟住我叫我快啲去前邊啦，咁樣。 哦，佢哋唔係驚香港電台， 唔係驚香港電台啊，因為廣播道線出咗名嘅狂躁陳凱琪，點會唔奔開紅海啊？ 係啊，霸 咗你啦，大佬， 霸咗條路啊！跟住咧，阿梁兆輝行埋就即刻做，跟住快做啊！咁搶咗做之後咧 ，Cindy Lauper 真係話，佢跟住啊，好眼瞓啊，我唔做啦，後邊嗰啲。 好多時都係咁，我哋撲過空嘅係啊係。 我哋嘅戰績嚟㗎，當然我哋戰績唔止一個啦，嗬。 哇！即係回憶永遠係美麗。不過好多嘅即係外國歌手嘅訪問咧， 你自己覺得啫， 都係嚟自梁兆輝嘅，係啦。好，一陣間仲有機會窒我嘅。好，今日唔該曬，再見先。OK， 嚇。喂，咁啊，唔該曬，係啦，佢屋企人唔該曬梁兆輝，係啊，唔該曬兩位。好 ，Mimi 留翻你啦。通常呢啲咁樣嘅編排咧，都係要唱歌嘅。 系咯，因為我冇乜嘢歷史講啊嘛。 係，有次二千零歌再， 冇乜恩怨。 唔係二千零歌再這個節目呢，我最厲害呢不是我自己唱歌，而是我會即係 spot 到一些哪個唱歌好厲害，還有什麼歌最好聽。所以呢我今天呢又 spot 到。我其實呢我們講真的，就是他之前呢不是準備唱這些歌，但我他們求其跟阿 Vince 呢 Rehearsal 好像亂咁唱一些其他的歌。那我今天的二千靚歌當然是四十周年嘛，有一隻呢香港電台的節目主題曲，就是林珊珊的節目，就是叫做 八哥談心。 八哥談心，不是鄧凱琳。 鄧凱琳啊 ，Blonde 是林珊珊 主唱。 主唱啊，咁所以咧，頭先我聽佢唱咗幾句啊，我話唔得唔得，我走出嚟，我淨喺個後台嗰度走出嚟，唔唱唔得，唔唱唔得。真係，我哋俾啲熱烈掌聲，因為佢唱得實在太好聽。 電台嘅歌曲啦， 電台歌曲 特登帶出 嚟。亦都係我哋嘅電台主持人，咁樣咧先至 perfect。 好啊，就送呢隻把歌探心。 依应怎么启齿，若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夹歌啊。 曾经我都想堕入爱河，自从见到罗敏庄之后，我唔想啊，因为我真系高攀唔起。 好彩 Brian 有嚟啫，今日 系啊。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意。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满江。 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中吹散了一意，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生死，至此一次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 一班之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和。 更多精彩片段，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下个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